创伤，在墙边的角落，狂潮仍未退，旧时青葱偶像，保存在这小空间。不羁早潜进鞋柜里，内藏几个名字，已恨呼吸到手，落到长夜去，又从话筒酝酿，都藏在这小空间。你曾在某日能忘记，越过的一瞬间，完美不变，望镜中的召唤，琐碎的不退 寻找中痛中。